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献给爱丽舍，中国当代艺术交流展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他用一组小而精的作品呈现当今备受关注的多元化形式艺术与观念艺术，也展现出中国独树一帜而又兼收并蓄的文化在全球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创格王克举新作展正在视像空间展出，本次展览展示其从写实风格的人物画到进入大自然当中写生，继而转向风景油画创作的多次艺术方向转变。去年他创作的近50幅架上油画也呈现了他将中国古典绘画传统融入风景油画的探索。张大千艺术展今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作品100多件套，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艺术历程，其中既有张大千的代表作《龙泉寺简书图》《华山云海图》等精品佳作，也展出了其收藏的重要古代绘画珍品。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展出230多件达利的代表作。再来关注一组旅游服务信息。近日北海公园附近的湖面上十分热闹，有许多野鸭和鸳鸯在嬉戏休息，其中一对体型较小的花脸鸭也混在其中，引起了不少人前来围观和拍照。据鸟类专家介绍，花脸鸭在北京越冬较为罕见，因拍照人数众多，园方工作人员也加派了巡逻人员提示游客文明观鸟。狗年即将到来，1月下旬前北京野生动物园陆续引进并展出犬科动物30多种，其中北极狐、蓝狐、雪狐、大理石狐、巧克力狐、赤狐都是首次展示，同时还组织开展了狗年说狗、狗年画狗、狗年寻狗等丰富的互动活动。除夕夜火车票明天开售，还有半个月左右2018年的春运就将启动，返乡潮将出现在全国各个机场车站。对此，国内多家大型旅游网站建议，旅客在没有买到直达票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空铁联运和公铁联运中转回家的组合方式。记者从拉萨市旅游委了解到，去年拉萨接待国内外游客达16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7亿多元，均创历史新高。眼下正值西藏的旅游淡季，布达拉宫、纳木错等旅游景点景区实行淡季门票，价格低至旺季票价的一半，住宿和车辆租赁费用也不同程度的降低，进藏机票及火车票余量也较为充足。最近一段以雪乡导游卖套票、女导游称游客是羊等为题材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黑龙江省旅游委昨天回应表示，涉事旅行社是哈尔滨康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龙腾四海分公司和导游商某某，目前当地警方已立案调查。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光照条件好，气温有所回升，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的气温仍然非常的低，天气呢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接下来马上您要听到的是住在876，今天来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花房姑娘。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 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今天来了一位花房姑娘啊，这个一开始呢就要为我们献歌一首，是吧？ 好。 哎，不要惊讶呀、啊！您叫这个名字不唱首歌怎么行、 啊？谁让你叫戴佩妮呢？ 嗯啊、 没有没有，其实主要为了缓解一下嘛，因为 Penny 第一次上节目、 哎，第一次上节目，所以稍微有点紧张。 对对， 不过其实没关系、 嗯， 因为有几个原因啊。因为第一呢，嗯、我们节目呢，整个这个氛围是一个比较轻松、一个温暖的一个氛围。对，然后再其次呢，我们特别希望有女士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 哎呀哎呀， 因为我老觉得尤其是比如说像装饰啊、花儿啊等等这些、可能女士的视角跟男士设计师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 的。是 的，对，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花房姑娘呢，也跟我们说的是特别减压的一件事， 嗯， 就是让我们放松下来的一件事， 是 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绿植的设计。我只是从我的概念上去定义她做的这件事情，当然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呢，通过跟她简短的聊天， 嗯， 我就发现他们研究的太细了。 比如 针对不同的人， 嗯， 比如说。健康的年轻人、小朋友、女人、男人，他定制的那个花的大小品种全不一样、 啊、 或者拿老人来讲，如果老人是非常健康的、非常乐观的、他可能摆放的绿植是那样的、如果老人比如说有重病在身，需要有一些精神上的支持或者支撑的话，他可能摆放的绿植又是那样的、他们已经研究到这种非常细致的程度。 对，就是根据人的性格，当刚才他说到说老年人这一块，我们是最近对家居里边的人群在做细致的划分、对，刚我们聊天也聊到老年人、说老年人如果有慢性病或者是老年人有癌症，我们应该摆放什么样的植物， 嗯， 或者是可以给它精神力量的，就是枝干比较硬一点的，就是可以给它力量， 这个咱们 有气势一点的， 以后再聊，不着急， 哎，慢慢说，慢慢说， 因为都是新朋友，所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啊，这个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喷喷。 怎么又改喷喷了、你不是 Penny 吗？ 对呀、 Penny 简称喷喷 啊。哎，这个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时候没 交流出来。 哎呀，如果要是叫这个名的话，他一会儿说的话我还真不太信了。 谁还叫他花房姑娘啊？花房姑娘喷喷， 应该叫花房姑娘喷壶。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可爱啊，还挺可爱， 挺好挺好啊、欢迎喷喷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喷喷啊 是一位独立景观设计师， 对、对， 英文名字叫做 Penny。 Penny， 他经常会设计一些，比如说我们去五星级的酒店啊，包括您的办公的居所。办公室的场所他都会做一些绿植上面的设计、这个设计可能您是关注不到的，但是您感觉哎，进去总之很舒服的感觉， 就是有了这个绿植反而让你觉得哇增色了不少、特别的舒服、 对， 不 是就是点缀、 特别别扭，怎么这儿会有一个它 花，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让这个喷喷来跟我们聊一聊咱家里边的这些绿植该怎么设计，同时我们要聊一聊家里边的绿植，比如说哦，我这个客厅适合摆这样的哈、摆大株的，那好吧，买完之后我怎么养啊，喷喷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好、可以、 这样吧，咱们要有一些针对性好吧， 行， 你比如说像小胖他们家呢是养宠物的， 哦， 很多人都说了我家里有宠物，无论是小猫还是小狗，那我要养绿色植物的话可能不合适，对吧，你比如说像小猫 都啃了 老去挠去， 嗯， 像狗、 绿色植物其实它有很多形式啊，它不只是地面摆放的、它其实还可以有墙面挂的呀，还有屋顶垂挂的这种不同的形式的， 嗯， 对，如果有小宠物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在屋顶垂挂一些 吊起来， 对，垂挂的植物、还有墙面的， 嗯， 对，地面的就可以少放或尽量不放， 这跟咱们小时候就是爸妈防止我们偷吃一样， 对，饼干桶都在大衣柜上面， 对对， 尽量够不着就可以了、对吧， 那这种吊的植物比如说是以绿色植物为主还是说它可以带开花的， 有开花的，像有一个叫红唇吊兰， 哎呦， 对，有一些金星吊兰， 就它的颜色是有红有绿色黄色搭配， 嗯， 对，还有开花的植物，像我们有一些兰科的植物，像千叶吊兰，万代兰、千代兰，这些都是有开花的植物。 像这种掉下来的一般都掉哪儿啊？我怎么觉得半空中掉一花怎么那么怪呢？ 不，你比如说它所谓那个吊兰，就是那个叶子蓬松的，然后可以垂下来的那种， 就跟头发似的， 类似吧，类似。 那你晚上出去多可怕呀！我天哪，是吧？就感觉你脑袋 挂得高一点， 越高越像脑袋。 我们现在有一种特殊的产品，就是可以和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它是上边是灯，然后下边是植物。是一个特别的景观形成， 就是让你看清它，是吧？ 就是 它还长吗？ 它还长， 它还长。 其实对植物是特别好的。 哎呦天哪，灯越来越低了，哎呀！ 不，其实室内的植物是有一个特点，它是室内的光照比较弱嘛。 嗯， 对， 嗯， 室内的植物它是需要植物补光灯的。 嗯， 对，它和灯结合起来，其实是更有利于它的生长。 嗯， 对，又可以形成一个景观。 嗯， 对，也不会太占到我们房间的空间。 既然咱们先从吊着的开始说了，咱们就说这个呗。一般像吊兰，反正我是没吊过啊。一般你们设计的话，都比如在家里边，你会给它吊在哪儿呢？吊在哪个空间哪个区域呢？ 嗯，其实如果是要看他家里的挑高吧。 嗯， 一般挑高比较高的话，建议是垂挂一些植物。 现在一般两米八。 两米八，两米八应该还可以， 够了。 对， 嗯， 对，就是三个一组或五个一组这样单数来组合的， 嗯， 这种植物， 嗯， 像什么丝苇呀、吊兰呀， 嗯， 什么等等这些垂挂的都可以， 嗯， 对。 然后包括你说灯也可以挂，是吧？ 对对对，和灯结合起来，其实是对植物的生长比较好。 但是我相信，在家里头养的这些植物，一般都应该是四季绿的。但是什么时候开花，这个单说啊，四季常青的，这个是为主的。你不能说像有一些树似的，一到冬天掉叶子，然后就跟枯了似的，然后到春天再发芽，可能这样的不太适合在家里。 不会，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在研究一种蕨类植物。对，它是复生植物的一种，复生植物是有蕨类植物还有兰科的植物，对，它肯定是一年四季常绿的。 嗯， 对。 然后再其次，如果挂着的话，我觉得打理起来有点费劲。 嗯， 就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话，你都是挂着的， 嗯， 他要去浇水要什么可能有点麻烦。 嗯， 那年轻人无所谓了。 所以刚才为什么叫它叫产品呢？我们就是在研发它怎么可以便捷的浇水啊，便捷的养护啊，就所以称之它为产品。然后我们有一些大型的垂挂的植物是可以给它有一些轴的，就是类似像窗台的那种晾衣服的那种晾衣架，可以升降的这种的，所以叫做它产品。嗯， 就是能把它摇下来， 可以摇下来这种。对，它的机关呀什么的都是在墙壁里边隐藏起来的，就是家居就是往越来越智能的方向发展嘛。 嗯， 对，我们的绿植配饰也是会往这方面发展。 这吊着的吧，怎么都觉得别扭，真的，尤其是那长发飘飘的那个，怎么想的都别扭。幸亏那灯还是从上面往下打，你要从底下往上打，那多可怕呀！我的天哪，天天你一看啊，这个阳台也好，卧室也好，啪，晚上睡醒一迷糊一看，哎呦，三脑袋还亮着灯。 这你放心，现在家庭装修很少有在地上往上头打的光，很少。 万一那灯还有点坏了，接触不良，一闪一闪的，哎呀，这可害怕。咱还是聊点落地的吧，好不好？咱从那个空间上来说， 嗯， 好不好？ 好。 比如说客厅， 嗯， 或者一进门的位置， 嗯， 如果比如一进门的门厅或者玄关比较地方比较宽敞的话，是不是还挺适合放绿植的？ 对，其实我们还有一种产品叫绿植墙，就把整面墙做成绿植的样子，然后有凸出来的绿植，然后有小颗一点的绿植。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玄关，玄关一打开门一进去的正对面的那面墙上，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做绿植墙这种形式的。或者还有客厅里的分隔，客厅和厨房，客厅和开放式厨房这种的分隔墙也是可以用绿植墙来做分隔。 绿植当成一个隔断。 对对对对，是这个概念。 用什么爬山虎啊？ 很多种，很多种。 哦， 这个我们可以后期再慢慢说有什么样的植物。 不，你理解他，在他的心目当中他知道的绿植少。 绿萝。 绿萝呀， 对，绿萝， 爬山虎啊，这都是他仅有的一些知识点。 对对对，而且你说能爬墙的，可能也就这些了。 对，他没把红叶说出来就不错了。 我们现在室内的植物更多的去研究一些蕨类植物，因为蕨类植物它就是，它的释放氧气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什么是蕨类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家里边能养到或者能看到的， 像鸟巢蕨、肾蕨。大家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果手边有电脑的话，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对，就鸟巢蕨啊、肾蕨啊，在市场上都比较容易买到的，而且性价比比较高，比较便宜的，比较好养活的一些植物。对。 但是你要是弄成这个绿植墙，那就浇水 不好打理是吧？ 对呀、 哎呀，这又是我们另一个新的在研究的产品了。 天哪，你们在研究多少东西啊？ 刚刚小胖在聊，就是这个其实还比较专业吧。我们在试着让它的状态长得比较好。对，就是有一个自动水循环的系统在墙面里边。对，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是经常出差。然后有老人但是不太方便打理的时候，对，用这种自动的水循环系统的植物墙，就是这种产品的比较合适。 你们产品研究出来了吗？ 对，有成型的。 哦，已经研究出来了 啊。对。 哦，贵吗？ 贵呀。 那咱先聊点便宜的好不好？我们去花卉市场能搞定的，比如说类似行不行？就比如说你说那个绿植墙也好哈，我买点这种绿萝，变成网吗？类似于像这样的，然后它就会顺着那网往上爬了，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因为蕨类植物它有一个自己的生长特点，它是有复生的这种能力的，它的根系比较浅，然后我们可以在植物在墙的表面。给它设置一层就是叫梭罗板的东西，它可以附生在这种梭罗板上，然后你在梭罗板的后边做一些结构，做一些水系统，然后把水给到它，这样水循环起来以后，那个植物就可以自己长得就很好。 那如果要说浇水不是问题了，那会长虫吗？ 会。长虫其实经常会发生的问题，因为自然界我觉得人、动物、植物都是共生的关系。 当然。 对，所以长虫子是很正常的现象。对，说明它就是很 家里边生态环境好。 对，就是很生态的一个环境。 就是原来我住那房子吧，因为是老小区，它呢就会有一些蟑螂的这个灾害啊，就是偶尔你会发现。然后呢有一个同事说，哎，买点山竹回去。我说怎么了？是蟑螂爱吃啊，还是它那味儿蟑螂受不了就走了？不过山竹能带蚂蚁进来，有蚂蚁了家里就没蟑螂了。 红蚂蚁。 哎呀，后来我发现我们家那蚂蚁多的呀。但凡剩点什么，蟑螂是没来啊，蚂蚁全来了。后来就是家里再也不敢剩所有的东西了，什么都不敢剩，一招蚂蚁。 对于植物生虫子这一个问题，就说到冬天通风的问题了。其实植物它的生长条件无外乎就是通风好一点，对，它的水好一点，给它的光照好一点，温度湿度啊都满足，它就能长得很好。对，虫子经常有虫子生出来，可能就是它的通风有问题。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对，冬天就是经常通风吧，对于家里来说。 那经常有人说，哎呀，这种绿色植物不要在家里养，说它就是叶子上泛出来的水可能对人体是有害的啊，是不健康的，就类似这种植物，真的有吗？ 其实，应该还好。 比如传说中的滴水观音， 我觉得滴水观音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对。没有像传说中的那么玄乎。我接触过的一种对我来说会过敏的植物是芦荟。 啊，芦荟？ 对对， 芦荟不是挺好的吗？ 是芦荟挺好的，但是它不经过处理的，直接就是，掰下来那个植物， 掰下那叶子、 肉纸。 比如说啊，你手上有烫伤或者什么，拿那个直接抹。 对，但是有些人是会过敏的。 哦。 对，这种植物是比较特殊的。 还有一些草药植物啊，有些人会有过敏体质，也注意。 刚刚说那绿植墙啊，苍山说了，哎，蕨根可以养吗？你要吃粉儿啊，真的是。 蕨根的还真有。 真有啊。 对呀、 啊。家里边养、啊。 空气凤梨。 冷静啊，这说的不是两种东西吗？蕨根是蕨根，空气凤梨是空气凤梨吗？ 空气凤梨是没有根的，它就是放在桌子上。 人家的蕨根是那个蕨， 他说的是 哪个蕨？ 蕨根粉， 吃过蕨根粉吗？ 啊， 你说的是凤梨。 哎呀，我太认真了。 这个蕨，你可以试着养养哈、啊。这个现在不是连那个什么哦，就是真的是凤梨都可以养吗？对不对？对吧？还暖男也说了，说哎，听人家说爬山虎容易招蛇，是真的吗？ 一般住楼房住什么，你只要没有源头，基本上是来不了。这个你放心吧。 对， 北方想见蛇忒难， 是 真的， 除非你邻居养了， 是瞅着像可能是。那你说那吊兰还招人呢， 真 是 家里有属蛇的怎么办？ 好，来咱接着说啊，这个进来的时候这门厅啊，玄关，您其实可以捯饬成一个绿植墙啊，也可以去看他们那产品啊。我没见过啊，我是没见过。咱进到现在往里进去， 好， 进到客厅，其实可能摆放的东西就多了，而且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都在客厅里边摆好多东西，比如说什么什么，这我知道的多一些啊，发财树， 幸福树 啊，幸福树 啊、 还有绿萝， 得是那种大绿萝、 大绿萝、 大绿萝 啊， 凤尾竹啊，天堂鸟是什么？ 天堂鸟反，天堂鸟可能摆的人还相对比较少一些， 可能朋友们知道、啊， 但也有啊、 是不是客厅里边就适合摆这种 大型 的？是吗？ 但也不一定、因为有的家的客厅比较小嘛，有的家的客厅比较大。大客厅的话就适合摆这种稍微大型一点的，大概两米左右高这种大型的植物，在客厅里边有一个视觉焦点，有一个可以观赏的点，观赏的景观点吧，算是大客厅可以摆一摆，小一点的客厅的话我就建议摆中型一点的植物，对， 就是比如说发财树什么的摆一个小棵一点的，别超过两米的，就比如说一米左右的， 别太大棵，让整个环境是稍微融合一点的、和谐一点的。诶，或者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的，有些人他就喜欢森林嘛，他就想要把自己的家变成森林一样的感觉， 是 就专门往客厅里放特别高大的植物， 嗯， 放好多棵，就感觉坐在沙发上就是坐在森林一样的感觉。这是他有一些朋友的个人的自己的喜好。 哎，说到这儿问一旁的事儿哈。 啊， 你知道那个就是有一个房企挺大的，就是在哪儿都收好多盘，叫 B 什么的，B 什么什么的，他们那个 B 什么什么的那个总部，外边全是绿植，而且说是四季常绿，那有可能吗？在外边、 他在哪儿、 你看过吗？ 在哪儿？ 深圳。 深圳，深圳可以啊，深圳可以做到四季常绿啊。 是哈、 对啊， 你以为呢？ 南方的气候。 对不起啊，他在绿植这方面盲点太多。 不会， 盲点太多， 要显得我多博学。 哎，大棵的这些好打理吗？ 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的。 别，就对我们就这些小白来说，或者对于听众来说，可能没有你专业。 有一些植物吧，像小胖刚才说到的幸福树啊、发财树，就是见干见湿的浇水就可以了，适当的往叶子上喷喷水就可以。但是如果说到我们正在大力推的这些蕨类植物的话，它可能对空气的湿度和温度都有要求。对，比如说湿度要达到40%左右，就空间的湿度哈，然后那个温度的话大概在15到25度之间，对，它会生长得很好， 是吧？你们这产品不应该落地在北京，真的应该往外边走走， 就是因为北京人民就是冬天太不幸福了，感觉生活在室内。 不，主要是因为太干燥， 对，太干燥了， 太干了， 所以我们想把一些湿度大一点的植物引进来，对，如果大家就是在冬天的时候走不进大自然，然后周围没有绿色的话，那我们就把绿色、把大自然请到室内来，对，幸福感会提升吧。

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住在876啊，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家里边的绿植的一些摆放和设计啊。 嗯， 有好多朋友对绿植都非常的感兴趣，因为确实每家里边都会有， 对，多多少少都会有。 对， 嗯， 也不少，就 像 我这样 的 啊。啊，好吧，干一行爱一行， 嘿， 你没有是因为你单位有，只能这么理解。 那我估计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花今天来的花房姑娘啊 ，Penny 呢比较年轻啊，有的朋友问了 ，Lily 问了，说有小娃的适合摆什么呢？反正有小娃的，你有毒的肯定不能摆 啊、 哦，对不对、哦？孩子他就喜欢热闹，对吧？喜欢到处跑，到处抓，而且最关键抓完了他就往嘴里塞呀， 对，这种很危险、啊。 对，所以有一些特别有。就是毒有毒性的啊，尽量别养、嗯、比如说咱们就说常见的，像那个中间一根黄的、嗯、旁边叶子是红的， 对 啊，叫花竹或者叫什么火鹤花呀，对、 哦、 红竹啊，就那个， 对对对， 那个也是甭管它中间的那一块也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它的花蕾的部分啊，还是叶的部分，还是什么部分，反正周身都有毒，就吃下去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哦， 包括像绿萝，好像说你也不能拿着让它吃， 是吗？ 哎呦，这么说的话， 这个吃的这个植物，我好像要好好研究一下。 对对对，啊， 了解不是特别多。 我建议您养什么啊？您就养能吃的不就完了，对不对？比如养辣椒、辣椒、 青菜、 小黄瓜， 嗯， 是不是？养那个最好的薄荷呀。 对， 对不对？ 而且 吃的多爽啊！ 哎， 还有一种植物我知道叫冰草， 嗯， 吃起来咸咸的，里边含有的微量元素特别多。 你说是那个就跟叶子出汗了那个？ 啊、 哦， 对对，肉质的、 哦，那能在家自己养啊？ 可以，可以、 嗯， 对，但是需要那个植物补光灯的配合。 嗯，哦， 其实有毒的植物不适合孩子以外， 嗯， 还有就是相对尖利的， 嗯， 可能也不太适合。 对对对， 你比如说 芦荟。 啊，什么虎尾兰？ 啊、对，你比如说刺儿球， 啊， 仙人掌， 对对， 就是这种。因为有的人就觉得养这种显得类似于多肉植物的这种，比如说我不常打理， 嗯， 它也辟不了， 嗯， 对吧？ 嗯、 可能浇一次水、嗯，一个月就这么搁着它都 OK。但是有孩子的话，他一旦要摸呀或者什么，他容易扎着， 对对， 这个也不太安全， 对对对， 嗯。 哎、 嗯嗯 欸，我觉得有小朋友的家庭可以适当养一些有颜色的植物， 嗯、 像什么变叶木啊， 嗯， 因为小朋友在成长的时候对颜色就很敏感嘛， 对， 嗯、 也可以引导他们对。有发现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嗯， 对，养一些彩色的开花的植物、 嗯。 而且不光是这个，就是 就类似于我当初上学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幼儿园或者小学也会有类似这种，就是老师都说啊，拿一个种子，啊，专门从家里弄一个小盆儿，你就把这种子种下去，然后呢，你是要责任的， 这个 花对，就是你的了，所以比如说小学的窗台啪一排，这盘是小胖的，这盘是 Pinny 的，这盘是王维的，然后自己就天天看着，该浇水给他浇水，什么该打理就打理，是有这样的。我记得我小时候 培养小朋友的责任心， 对，我小时候就种过，还种好大一盆， 哎，还是你们教育好，真的，我们那边跟植物有关的啊，就是比如说，明天那个有领导要来视察啊，我们需要大扫除，好。就扫一下午，就啪啪啪扫地拖地， 这跟植物有什么关系吗？ 你听我说完了，说完了，哎呦，扫完了，好嘞，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明天每人带一盆花过来，每人都从家里边抱一盆花，干嘛呀？放在那儿啊？学校没那么多花啊，啪，全都放在那儿。完了说，特好，还说尽量带点能开花的，好吧？我就拿我们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纯绿的，要不就是仙人掌，好像是，我就抱着就过去。那个夏明啊，你能不能拿点开花的？你看看人家拿的。我说我们家没有花，老师。哎，记着让你妈妈给养一些啊。我说好嘞。基本上每年都会有这么两次，要什么国庆节呀，包括有一些这个活动啊，都是让学生自己从家搬花，搬完再搬回去。 怎么你拿着花，然后这手再拿着一个喝奶的奶瓶，场景就特别像这个杀手不太冷呢？ 哎，说到孩子养花，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就是互动性特别强的花，也挺适合养的，不算花吧，算草，含羞草。 哦，含羞草， 它一碰，然后就会 叶子就合起来了， 对，我记得小时候就特别的有那个印象，因为我旁边有一位老爷爷，白胡子、白头发的老爷爷，家里边养的刺梨， 嚯， 就能吃的啊， 厉害了， 养熟了就能吃，家里边种着一棵无花果树， 嚯， 所以我对无花果没有什么那种陌生感，因为我从小一到无花果熟的时候，我就去他们家，他们就给我摘那个无花果吃，尤其是长得都裂开了，里边甜的哟，都发腻那种感觉，特别好吃。还有就是他们家养那个含羞草，每次一到他们家就我就砰一扑了。 他们家是南方的吗？ 不是，那个时候 不是，算中原吧， 中原地区。 其实北京我们在某一个公司的办公室养过无花果。对。无花果的状态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理想，对，也可能是它的办公环境的限制吧，它没有给无花果上植物灯什么的。 你没院儿，开玩笑，我们那儿有小院儿，有一个没有一亩地啊，四分之一亩的院子，里边种着无花果树，种的有梨树、石榴树、桃树都有，很多， 一两百平呢，够了。 啊，够了， 是是是， 三层的一小别野， 哎呀，真好。 我们其实真的在尝试把户外的一些开花的结果的果树搬到室内去。无花果其实是我们第一个尝试，对，但是不是特别理想。 哎，那你们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无论在室内养什么植物啊，当然我相信。在选择这个植物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是遵循着漂亮啊， 对 啊，健康啊， 对， 居室美观啊，这个 有趣啊， 先提条件。但是会不会养植物养多了以后会比如说植物夺了你的，比如说空气啊，夺了你，哎，对对，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哎，还真一直有一个有一个说法，就是室内是不是卧室，尤其是 对呀， 是不是适合放这种大 颗的， 对，多一点的，很大量的这种植物。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它。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冬天和夏天就是两个极端的一个情况。夏天它经常通风嘛，室内有很多植物，它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经常通风和户外的空气是流通的，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有问题的是冬天。冬天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里，比如说我们的植物的量要达到森林的那种状态的量的话，它晚上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可能会对人造成有不适的感觉，觉得闷啊什么的。对， 有这种情况。 所以要是一只的话，或者或放几株，其实 也还好。 他们说了嘛，得是森林状 的，对对对，量要达到。 哦， 对。但是其实它植物白天是呼出氧气的嘛， 嗯， 对，它白天呼出的那个氧气也存在在这个空间里，晚上它又吸收回去了， 嗯， 其实也还好，也算是有个平衡的。 是平衡，白天你老觉得，哎呀，我怎么醉氧呢？我天哪，那么困，一到晚上 倍儿精神，我睡不着。所以说也没那么严重， 是 吧？ 嗯， 是的， 摆那几株没问题。 对， 好，这个其实咱们刚刚把卧室顺带的也都说了说， 嗯， 只要看着您的家里边的大小，比如您客厅大，您可以放大株的， 嗯， 客厅要小就别放那么大株的，显得忒拥挤哈， 嗯， 卧室也是那样，别觉得就是听到有人说，哎呀，卧室夺了你的空气 啊， 怎么怎么， 啊， 有点夸张哈， 嗯嗯， 专家说了，说你得铺成森林那样才有可能， 嗯， 那接下来咱往两个地方走一走，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卫生间， 嗯， 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呢？ 嗯， 厨房里边摆绿植的少，但是现在好像在我们做一些家居设计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绿植放在里边，就是做饭的时候觉得特舒服，看着那个绿色，尤其还种一些那个可食用的， 嗯， 类似于像薄荷， 是类似于做着做着饭，哎，从那儿， 哎，对， 就像这样的， 对呀， 嗯， 然后卫生间呢是什么？因为卫生间有异味， 嗯。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卫生间通常啊，卫生间是不朝阳的，就是它没有窗户。 是， 通常呢，一般就是卫生间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通风效果差。 对，所以呢，就是希望里边有点绿植呢，让人感觉舒服一些，同时是不是也能吸点味儿啊？是不是？ 有这样的作用的， 嗯。 其实我觉得卫生间是可以放多一些绿植的， 嗯， 因为它的功能属性的原因， 它能吸味儿， 对对对， 嗯， 但是就是卫生间的植物它要经常移动，就是你在卫生间放了个几天，你在阳台再放一放， 为什么 把阳台的再拿回去卫生间放一放，因为刚才小泡也说了，卫生间就是不是朝阳嘛，阳光可能不是那么好， 哦， 对植物的生长是有限制的，对，我们经常和阳台的植物这样交换养一养，其实也是对它的健康生长， 也让人家喘口气嘛。 不，那比如说，就养那种喜阴的、喜潮湿地方的植物呢？ 喜潮湿地方的，其实通常这样的植物，它的叶片都不会很大， 哦， 所以它吸味儿、吸收这种 能力也差。 能力会差一些。 嗯， 对。 有一些朋友们，我见养那个能抓虫的那个植物， 猪笼草 啊，对对，猪笼草 啊， 它不是需要湿度极高吗？ 对，需要湿度很高， 有好多朋友都把它养在卫生间， 嗯， 而且每天都洗澡， 养得好吗？ 也挺好的， 还没死呢， 没有，挺好的， 每天都洗澡， 每天不是给它洗 啊， 人洗澡 啊，那行， 以制造湿度 啊，那 就是反正也得洗，说它那个湿度要求极高， 嗯， 像秋天冬天一进北京啊， 嗯， 你给它每天喷多少水都没用， 对， 啪就死了，很快就死了，但是放在厕所就觉得还行。 嗯，对，植物就是你满足它生长的需要的那些条件的话，它就可以长得很好。 嗯嗯， 对， 嗯， 我们因为猪笼草也是蕨类植物的一种，对，它就是需要的湿度，正常的话它长得很好的情况应该是50%到70%这样的湿度。 嗯， 对，所以卫生间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哎， 嗯， 因为你是做这个绿植设计的嘛， 嗯， 对不对？你对绿植呢，可能进入到家庭的，就是或者还没进入到家庭的这种前沿的绿植，或者我们不太了解的绿植，可能你会了解的比较多。 嗯， 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现在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去养一养，关注一下，有吗？ 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稍微大型一点的植物叫大天使曼绿绒，俗称春雨。 嗯，你都是看名的吧？ 春雨 是吧？我 对，你可以搜一下。 你先介绍着，我搜搜看着。 嗯，春雨，我觉得它的形态特征就是它的叶子是特别大片的，然后是属于深裂的那种。不管它是配家里的欧式家具，还是配一些田园风格的，就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的。 百搭是吗？ 百搭，我觉得这种植物特别好， 好养，啊， 好养活，好养活。 它比如说洗水吗？洗阴， 嗯，是需要有一定的湿度。 哦， 其实，嗯，大家在养这种植物的时候，因为为了要照顾好它， 嗯， 特地让房间里变得湿润一些。 嗯， 其实是也是跟生活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嗯， 它养得好了，空气湿润了，我们也不觉得干燥了。 嗯， 对。 哎，那像你说的这种，比如说我在花卉市场或者什么，会看到吗？ 可以， 可以看到，是吧？ 但是它就是稍微偏贵。像成型大颗一点的，我们之前买过有1500左右。 哦， 对， 一株啊， 一株。 妈呀，还是养绿萝卜？ 就是啊，那长得也没多好看呀。 你那儿的绿萝要是辟了，跟我说，从我这儿我给你嫁接捡两根，照样活。 可以， 嗯。 不过这个看起来，这个春雨像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样，你看， 还挺热头。 是挺对，是 挺热闹， 有吃的欲望。哎，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你推荐点性价比高点的好不好？便宜点的， 性价比高的。 开花开的倍儿漂亮， 开花开的漂亮的。哎，我真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叫龙吐珠。 哦， 就从它这个名字上听着就挺霸气的吧？ 都很美， 是 龙吐珠。 对，它这种植物其实我们有种过在室内。长得还挺好的，就是它对通风的要求稍微高一点儿。它的花期，为什么说它性价比高呢？它花期特别长，然后可以欣赏的时间特别长，然后它又不是特别的贵，大概市面上一株中型的有100多。200多， 哎，这个合适 的， 开那种小白花，里头的芯儿带红色的， 对对对，特别好看， 不错不错， 这花期特别长， 对对， 哎，这个可以，而且这还能直接和肉一块煎着做饭， 不，它人家还有主治功能呢，和功效，你想， 它有药用价值， 对呀，消肿的、解毒的，多好啊！ 哎呀，哎，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 哎，这个不错， 也挺漂亮， 是龙吐珠， 哎，名儿也好， 比刚才你说的那个强，好， 就是那又贵又不好， 是是是，来，最后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空气凤梨怎么样？ 哎， 你不是一直在说这个？ 对对对，刚提到了空气凤梨，我也特别喜欢这种植物，它。就是不用管它，你就放在桌子上，它就可以，释放氧气啊，就是起到装饰的作用啊，就挺好的。然后 你说的是凤梨罐头啊，还是 空气凤梨？它真是一种植物。但是这种植物浇水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它的气孔在它的叶背面。 嗯， 对，你浇水的时候是需要泡水，然后把它拿起来，甩一甩。对，让它完全浸泡在水里边，然后再放到桌子上。 哦， 对，它的浇水方式比较特别， 挺漂亮，长得跟一刺儿头似的哈。 对，还有 刚烫的头， 挺好看，挺好看。哦， 它比较适合日式的那种 啊装饰 家居风格的。 啊、好， 枯山水， 好吧啊。 吧 这个今天非常感谢陪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喷喷，希望下一次继续来跟我们聊啊。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我们的开心茶馆啊，咱们明天的14点再见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